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升官发财得得得，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房书安，带着个车老板，两名仆人，保护着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仁，要转移到小王家坨。可是他们万没有料到，刚走到华阴县东关外的双阳岔道，突然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人给堵住了。徐良吓得颜色更变，哇把绿球球砸死够呛。方叔安吓得一蹦多高，晃着大脑袋吱拉响鼻儿， 完了，彻底完了，这可坏了。 就在这时，山县居良探膀臂藏不狼拽出金丝大欢刀就要过去玩命，白云瑞也争着抢着要过去，明知不行也豁出去了。方叔安一看急中生智， 我爹老叔，在这个场合用不着你们二位，我说你们呢就保护白云剑客，瞅个空子快跑，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叫仨鸭子，把他们交给我了。我这个人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少，我就豁出去，我把这帮王八蛋全吊住，干了我过去的了。你看方叔安这人呢有最大的特点，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没等徐良和白云瑞答应，方叔安打电步飞身行，蹭就跳过去了，把小片刀晃三晃，摇了三摇。 我说夏随良啊，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可惜你还人称金灯大剑，竟干这种勾当，我就是死了也不服。来来来，你跟方某大战八百合。 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身份要跟你打八百回合还叫金灯大剑吗？不过夏随良也是个激劲儿，暗自咬牙，心说今天我给他们来个收庄包圆，一个不剩，务必要剪草除根。想到这儿，他一晃掌中三间匕首钺，就要下棋毒手。房叔安那两下子哪行，他无非是仗着胆子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呗。房叔安心中暗想，可坏了，也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叔我干老，我们爷儿仨过来也打不过半拉夏随良啊，这要有人帮忙该多好。因此他扯着嗓子他就喊上了， 我说那老朋友你跑哪儿去了， 在关键时刻你怎么不露面？你要再不来，我可骂你八辈的老祖宗。 您还真别说，不巧不成书，实质上这发生的事儿，有一位高人全都看在眼里。这个人一边看一边乐，心说方叔安这小子真是没羞没臊啊，我看你怎么折腾。后来这位老者发现眼看要出危险，不能再等了，因此他斗丹田喊喝一声，叔安不必担惊害怕，夏遂良莫要发威撒野，老朽到了。话音一落，有一人飘身行，跳在夏遂良近前。房叔安一看呢，乐得直拍大腿。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多次在暗中帮着他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个老头。方叔安心说罢了，这老头说话还真算数，他告诉过我，假如遇上危险我就喊，喊过三遍他是准来帮忙。哎，真来了。单说这位老者笑呵呵冲着方叔安一点头，叔安后退。 好吗老爷子，嘿嘿，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刚才您看见没，我把架子都拉好了，绳子都准备好了，我伸手要捉拿金灯大剑，这不老爷子你来了吗，我就得让贤呢。他说我这个人向来就这么好，露脸的事都教别人，我退到一边去。老爷子您请吧。 老头一看我还得领他的人情，好吧。老者稳当当来到夏遂良近前一抱拳，对面可是金灯夏老剑客吗？老朽有礼了。金灯剑客不看来人还字罢了，一看这老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当时这脸就变了。老人家，假如我夏遂良没有认错人的话，您是不是就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夏遂良可认识他，来人正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老剑客。陶禄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老朽。金灯剑客，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方叔安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夏遂良点点头，陶老，你真不知道吗？那你就问问山西燕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论，这帮东西仰仗着开封府的势力，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杀了我们的门人郭长达和飞剑仙朱亮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日夏某把他们拦住非为别物，我要给死去者报仇雪恨。哦，是这么回事啊。夏老剑客，我看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单巴掌拍不响啊。你说你的理，他们说他们的理，究竟孰是孰非，我看你还好好的调查调查。 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如果能赏脸的话，我看今儿个这个事儿就算了。您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我呢也从中给了解了解。真要是徐良、白云瑞他们不对，翟良辰挑吉日必当登门认罪，不知夏老剑客意下如何。嗯，夏随良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了，冲着陶老冷笑了两声。陶老剑客，要这么说，你跟白眉徐良等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喽，你怎么就知道单巴掌拍不响？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么做有点过分？陶老，要能听我的良言，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此事。你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以免找出麻烦，后果不可收拾。哦，金当大剑，你还要恐吓我吗？这不是恐吓，如果陶老不听，我认识你，我的三江匕首月可不认人。哟，陶福安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了。哈哈哈哈哈，夏随良啊，我认为你这么高的身份能够通情达理，闹了半天你跟朱亮、郭长达等辈是一丘之貉呀，既然不听老朽的良言，今儿个我叫会会怎样个金灯大剑。你要能把老朽给赢了，对徐良等人你爱如何便如何。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赢不了我逃了，要想动徐良等人一根汗毛，势必当天。两人这就说翻了。房叔安一看太好了，他就盼望着陶禄用百步神拳无影掌打了金灯剑客夏随良，因此在旁边啊紧给加油添醋。 我老爷子，跟这种人呢您甭讲道理，夏随良这帮小子是什么东西，相臭都不知是非不变，您跟他说了老半天等于对牛弹琴嘛，干脆打家伙吧，你不打他他身上难受。这方叔安在旁边说起来没完了，单说陶老往下一侧身晃双臂摇脑袋，舌头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元功，把右手一扬，就施展出百步神拳无影掌，又叫隔山打老牛，奔着金灯剑和夏随良的面门就是一掌。耳轮中就听着，夏随良早有准备啊，他知道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这老头真要急了眼，两个人要伸伸手，究竟谁胜谁败他心里可没底啊，因此格外谨慎注意。陶老的掌风未到，夏随良上步闪身，哎，他这一掌就躲开了，晃三间匕首月猛刺陶老的心窝，陶老滴溜一转圈把月尖子躲开了，底下就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嗖啪 奔他的下盘。夏随良使了一个一鹤冲天撑，拔地而起，蹦起了有一丈八尺多高，在空中往下一落，双手捧月，猛刺陶老的肩颈穴。陶福安往下一俯身，噌，从夏随良的腿底下钻过去了。这时夏随良的双脚已经落地，陶老把身子也转回来了，两个人往前一凑，又站到一处。就凭他们两个的身份，一半时分不出输赢来啊。陶福安把平生的能力都施展出来了，他准知道面对强敌需要一丝不苟，有半点疏忽这条老命就得交代。可夏随良也是持此看法，因此他掌中的三尖匕首越是频频发动猛攻，够奔陶老的致命之处就下了毒手了。方叔安在旁边一看， 更轻， 他转回身来问徐良， 我说干长，你看这俩人动手，是谁能输，是谁能赢啊？ 徐良也一皱眉，晃了晃脑袋，看现在这个意思，一半时分不出上下来，不过要打的时间长了，我看陶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来。 你要这么说，那百步神拳无影掌也不好使了。 那当然了，那分对谁，要对金灯将和夏随良恐怕还差着一些， 那不要够呛。那陶老要不行，咱也得出一灯拔蜡呀。 哎，正在这紧要关头，树林里头有唐锣响，唐唐唐，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哎，有算卦的没有啊？哎，我前边这怎么回事？扑腾扑腾的，怎么这么热闹？来来来，瞎子也凑个热闹。方栓等人甩脸一看，哟，来人非是旁人，正是冰山北极岛四老之一邹瑞、邹化昌。邹老剑客，哎呦，把方栓乐的，老爷子你别装蒜了，你快过来吧，这块我们正等着你呢，把刀都给你磨好了，就等你下家伙呢。邹老剑客笑呵呵来在众人面前。前文书咱说过，邹瑞在八王内吃了个大亏，被人家一掌击下擂台，好悬没要了他这条老命。事后呢，他被送回冰山北极岛，封上人雪珠帘，用昆仑闭气功各种的良药给他调治上症，现在的身体已经复原了。邹瑞在冰山北极岛接着讲评的请柬，知道三教堂要召开三教八十一门盛会，请他参加。邹瑞呢，想起当初八王类的事儿，有些不服不忿。这次来，一者是帮蒋平、徐良的忙，二一则要找仇人报仇，因此他才来到三教堂。没想走到双阳岔道这儿遇上战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他一看，跟动手这个人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老剑客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他深知夏随良的能耐 盖世无双，非是诸亮郭长达之流所能比的。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要想胜人家谈何容易啊，但是赶上了还不能不管，因此他硬着头皮这才过来跟徐良方栓见面，说了几句话之后，他手敲着唐锣来到战场。他他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夏随良，我都给你算好了，今儿个你老小子是要倒霉。唐老剑客，夏随良可够厉害的，并非一人能敌。来来来，我给您打个下手，咱们俩双战于他。说着把唐罗揣到怀里，手晃明杖，明杖就是他煮那猪肝，看表面是猪肝，实质是一条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烧，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吗？点到人身上，那人能受得了吗？晃动子午盘龙烧是加入战群，两个打一个。陶老呢不乐意这么办，以多胜少显着不仗义，但是他又考虑到金灯剑客太厉害了，不俩打一个赢不了他，我们败于胜是小事，一旦叫三教堂的人占了上风，那么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人就凶多吉少啊，因此应该立在速战，俩打一个就打了，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因此二人是左右夹攻，把夏随良气得直哼哼。他斜眼一看走瑞，他就骂开了：“走花肠，假瞎子，你算什么英雄？你们想要以多胜少啊？嘿嘿。”我夏随良还真不怕这个，你们有多大的能耐尽管施展，我要哼一哼哈一哈，我就不叫金灯大剑，来吧。这夏随良啊真厉害，力战二剑毫无惧色，这两个人吊着膀子还赢不了的，五十个回合还没分出输赢来。方叔安一看这个坏了，俩打一个都不行，这怎么办呢？可惜我没能耐，我要有能耐也跳上去来个三战金灯那有多好，可是他蹦了两下又蹦回来了，不敢了。今儿个这段书太热闹了，来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就从树林里面有人传出声音，是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各位打得太热闹了，贫道也来凑个趣儿。蹭蹭又传出俩人来，在前面这位道爷长得身材高大，面似晚霞，不注意啊好像三只眼，实则不是，他两眼中间长了一道竖纹，竖纹当中长了个黑痣，要不注意跟那二郎杨戬差不多。花白须髯飘洒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八卦仙衣，手拿拂尘背背宝剑，在他后边跟着个苏家，这苏家是个老头，身材高大，肩膀宽阔，长得跟个瘟神似的，阔口咧腮，两眼突出，在身边背后 背着一对双拐。白瑞和徐良都认识，来的这俩人是谁呀？都是冰山北极岛的。头前这位道爷，人送绰号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熟姓诸葛，叫诸葛元英。后面跟的是他师弟，叫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哎，这师兄弟也赶到了。说起来并不奇怪，他们都接着蒋平的请帖，知道三教堂要设摆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他们是受约而来。老哥俩在路上一合计，咱提前几天起身到三教堂呢，摸摸情况，究竟为什么要摆这次英雄盛会，三教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咱们暗地之中还可以帮开封府的忙，故此他们提前了几天到了。可巧走到这儿遇上了战场，故此两个人高喊一声，从树林之中来到徐良近前呢。徐良、白云瑞赶紧倒身下拜：“二位老人家，你们来得太巧了，欢迎欢迎，无量天尊。”徐良：“请起请起，这是怎么回事？”哎，老人家一言难尽。徐良简要的就把当初的经过说了一遍，二位闻听是紧皱双眉。老哥俩一商议，怎么办？看眼前的形势，必须战败夏随良，不然呢就不能彻底解围。但夏随良不是好谈弄的，既然遇上了，那也就豁出去了。干脆，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我们来个四老战金灯。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诸葛元英和上官峰两位高人来的真是时候，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 两个人打定主意来到战场。诸葛元英是先礼后兵啊，把宝剑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请诸位助手。战场上打得正激烈，夏随良听着声音非常熟悉，虚晃一招三间匕首跃，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扎上背膀是甩脸观看。陶禄、邹瑞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一看是老熟人，大家点头示意，互相问好。单说诸葛元英整理整理道冠，抖抖道袍，来到夏随良近前：师兄别来无恙乎，小弟有礼了。那位说这个称呼是怎么论的呢？原来啊，81门总门长普渡师兄弟三个人，他的二师弟就是长法道人雪珠莲，三师弟就是武圣人于和，这老哥仨是一师之徒。普渡呢收了四个徒弟，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尚云凤，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因为他们都是四川峨眉派的，江湖人称峨眉四大剑侠。武圣人于和也收了几个徒弟，那掌门大弟子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封上人雪珠莲也收了几个徒弟，像诸葛元英、邹瑞、上官峰，这都是。所以呢，他们是亲门近支，都是一个祖师爷。诸葛元英论辈儿，应当管夏随良叫师兄，故此才这样称呼。单说夏随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看了看诸葛元英，哼，不敢当不敢当，师弟免礼。你这次来莫非也要帮助白眉一党不成？师兄言之差矣，我怎么能帮助他们？但是呢，我也不能帮着您。不管多近，咱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不知这是为什么呢？师兄何故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动手伤人，不知所谓何故。哦，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你问徐良吧，究竟为什么他们仰仗开封府的势力胡作非为，杀我莲华门的门人弟子如屠猪羔。哇，逢山平山，逢岛灭岛，是可忍孰不可忍。韦师兄奉武圣于和所差特来问罪。哦，是这么回事。师兄，据我所知，您说的不一定对吧？徐良、白云瑞 不是这种人呐、啊。那您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出了几个不好的人，这帮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官府抓他们杀他们是理所应该的。师兄啊，你要替这些人拔恨，岂不走入歧途，有损武圣人的名望啊。望师兄沉住气，你好好的想想这些事儿，究竟怪谁不怪谁，把事情了解清楚了再动武也不迟。师兄能不能凭我良言相劝？呸！诸葛元英，别往下说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开封府的人。嘿，包黑子手眼通天，白眉徐良真有两下子，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多少银子？你是一出家道人，能背叛你的师兄，一屁股坐到他们怀里头，真能把人气疯了啊。诸葛元英，念咱们奇门尽致，我不跟你动手，你从哪儿来，你还给我回到哪去？废话少说，如果杀死他们，咱们两个人再详谈不迟。诸葛元英脾气绵软，说这话呀也挺随和，但上官风可不行。上官风老剑客那是火爆的脾气，一看夏随良说横的，用大辈压人，上官风可不干了，把掌中的虎头双拐一碰，夏随良，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方才我师兄哪句话说的不对？我敢那么说，那是客气。要说干的，你那些门人弟子，一个不是东西，两个不是东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教出来的。究其根源，你更不是东西。你要识恭敬，我们称你一声师兄；你要不识恭敬，咱们就是仇人。今天我们就亮家伙打东西。好啊，上官方，我欢迎你们来了多少，最好都过来，我夏随良要领教一二。这话说到这没法往下说了，这四老一商议，干脆咱们四打一，非揍他不可。撑撑撑撑，他们占据了东西南北，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是困在当中。五个老头打起来了，这一打是真好看啊。方叔安心中暗想，有门，妈四个揍一个还能不赢啊？但盼着把夏随良揍趴下，我们就能化险为夷。但是打了半天，方叔安一看，刚才那个想法还不对，别看四个打一个，战不倒夏随良。这夏随良啊，就像疯了似的，身形转动，舞动三间匕首钺，方圆三丈五尺之内，令人不能靠近啊。他掌中的那条兵刃可太厉害了，后边还有条链子，这条五斤的链子加上三间匕首钺，抡起来能有一丈五，加上胳膊他再一撞个，呼呼山响，护住上中下三盘。 四老想要靠近是势比登天。尽管如此，夏翠良可也累得不轻啊，鼻洼鬓角也发了潮了，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夏翠良心说，哼，你们算什么英雄，以多胜少啊。慢说赢不了我，就赢了我我也不服。今天我老头卖卖力气，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领，通过这一仗我的身价更能提高百倍。因此夏翠良把压箱底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但见金风猎猎，掌影四山，三间匕首月就像雨点似的坑向四位老剑客。这四位老剑客是折兰堂架，巧妙地围着金灯剑客夏遂良闪展腾挪，是抽撤连环，因此打了个四军力敌，仍然未分出上下。单说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詹峰一看不行，时间长了金灯剑客非吃亏不可，他扭回头跟手下的人说，各位别看着了，快拉家伙给我杀。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啊！来帮忙的这些人向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继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一个个各拉家伙就想往上闯。他们真要过来呀、这事还就坏了。房叔安怕就怕的是这手，因为论人数来说，人家三教堂的人绝对占优势，可以四比一。如果这帮人都过来，徐良他们就顾此失彼，白云剑客非有危险不可。老方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这怎么办？哎，正这时候又来俩人，这俩人从大道上来的，一看前面有伙人打仗，这俩人就加快了速度了，就好像飞似的，眨眼间来到出事地点。徐良揉揉眼睛一看，又来的正好，来的是谁呀？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在梅老剑客的身后，正是神行无影道七驴的剑客古云飞。这两位也赶到了。在前文书咱们说八王类他们二位都露面了，不幸的是双双打了败仗，都身负重伤，好悬没死了。事后他们老二位被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会给接到嵩山少林总院调治伤症。这二位也没回山西二老庄，一直的在少林寺把伤养好了，身体服了原了，突然接到蒋平的请帖。两位老人家一想啊，现在徐良和蒋平他们有难，我们不能束手不管呐、再说前者栽了大跟头，这回得找着脸儿， 无论如何我们是非去不可。其实呢，少林八的名僧也接着请帖，也准备赶奔三教堂。这二老着急是先行了一步，那八大名僧准备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也跟着来。所以这二位先到了，梅良祖等来到近前一看，那不是梁子吗？老人家，你一向可好？身体如何？哎，死不了。我这人命大，没羞没臊，且活着呢。给师叔见礼，起来吧，起来吧。古云飞把徐良搀起来，二老先来到车前，看了看受伤的白云剑客。梁子，这怎么回事？哎，一言难尽，被五阴剑客庄子清给打的啊！凭白云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挨打呢？他们太不仁义了，不是公开比武，而是暗中下手把老剑客给伤的。嘿，这帮家伙是专干不是人的事儿啊！梁子，这眼前是怎么回事？徐良把经过讲说一遍。二老闻听点点头，好了，我们也来凑个热闹，别害怕，沉住气，咱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看我们哥俩的。这两位高人飞身行来到战场，也没跟金灯剑客打个招呼，就冲陶老他们说，各位啊，我看你们四个人打得挺过瘾，我们哥俩也别闲着，今儿个咱们来个六老斗金灯，六个造一个。说话间他们把衣服撩开，从鹿皮套里头拽出八愣梅花点穴双绝花，二老也加入战团。哎呀，六个揍一个，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斗力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呐。不过六个人要想把夏遂良三下五除二打趴下也非易事，这夏遂良够这么厉害。就在这时候，顺大道上又来俩人，这两个人好像两道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是两个出家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正是少林八的名僧的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的正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因为少林八的名僧一胖头，谁去参加呢？后来决定还让他们二位来，因为这二位呢在莲花观八帮内都露过面，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对内情也比较了解，因此代表少林寺他们二位出了头了。就这么个功夫，梅良祖、古云飞不见了。二位高僧心里着急，脚下加紧，宰后的紧脸，因此前后脚赶到双阳岔道。两位大和尚把掌中方便连环铲金顶九连环一晃，来到徐良近前，梁子。贫僧来迟一步啊！ 哎呦，二位老佛爷，你们来得正好，快点帮我们的忙。 方叔阿姐跳过来， 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善哉善哉，还是和尚好，普渡慈航，大慈大悲，你们来的是太及时了，二位老罗汉，快点帮忙，看看看看。这夏遂良比他妈秃尾巴狗都横，六个人都赢不了他，二位快点伸伸手吧。 说案不必捉急，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夏遂良该着倒霉了，一切闪退一旁。 哎，我就知道他要倒霉。 两位大和尚晃动兵刃，也加入战群。这回好，八老战金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四面八方，这九个人就站到一块儿。方栓一想，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他一看詹峰、昆仑僧、庄子琴等人要率领三教堂的人上去，因此方栓就冒出坏水来了，在后边晃着小刀，他吵吵开了。 咦，嘿，我各位大家都别动啊，听我说，今儿个这个战场是亘古未有啊，也许我活的岁数小，头一回，你看人家金灯剑客夏遂良真够英雄啊，不愧是武圣人云和的丙门大弟子，一人斗八人的毫不畏惧，这才叫英雄呢。要找个帮忙的，让大伙凑凑趣儿，攒鸡毛凑胆子，那算什么呢？人家金灯剑客最反对这手，谁要过去帮忙，就像骂他八辈祖宗差不多少。我说金灯剑客，我说的对不对？金灯剑客心里说话，他妈这大脑袋损透了。哦，你打算把我的人都给拦住，不叫他们过来帮我的忙？哪有那么回事儿？我就盼着帮手呢。夏遂良想说方树安说的不对，一着急把那个不字儿给吃了，变成了一个字儿，对。大伙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可他一说对，詹峰他们吓得不敢过来了，因他们素日知道夏遂良的脾气，此人骄傲过人呢、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子之有己，不知有人。在他的心目之中，除了武圣人于和之外，其他都不在话下。他要伸手，最反对别人帮忙，别人要一帮忙，真像捅了他的心尖，骂他的八辈祖宗差不多。本来想过去帮忙，一听夏遂良说对，那就是方栓说对了呗，我们还过去干什么？费力不讨好，这是何苦的呢？因此这帮人手拿着家伙干在那晃悠，谁也没帮忙。您说该着这金灯剑客倒霉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人了，这人从山崖上的下来的，大概他也发现战场打得激烈，脚下夹紧一道白光，是三晃两晃来到人前。方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哟，这人长得也太干净点了，中等身材，小白胖子，那个脸蛋那个光溜，有红似白，白的是真白，红的是真红，真好像三月的桃花相似，黑针针两道细眉，骨鼻梁，方海口，一对大眼水汪汪的，是皂白分明，看岁数十六七岁，头上戴着月白缎的道冠，身披月白缎色的道袍，青裤领青水袖，腰系蓝丝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背后背把宝刃叫佛光剑，手摆拂尘。别看岁数不大，二 耳目如瞪，放出两道寒光来，往人前一站，真好比一尊雕刻的佛像。 玉面小达摩白瑞一看，哎呦，妥了，我们这个仗是彻底胜了。 三哥，你知来的这是谁吗？这是我亲师叔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我早就听过他老人家的大名，我知道四大剑侠术他能耐大，一点不假。师叔您可来了。 白玉瑞是倒身就拜。那个说白老白一子那么高的身份，长得这么年轻，书中代言他岁数可不小了，一点都不年轻，但是他练功练的这叫返老还童，越练越年轻啊，瞅上去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十指白一子86岁了，那是81门总门长普渡心里最喜欢的徒弟，把毕生的能耐都传授给他了。您别看白云剑客夏侯仁是掌门大弟子，论功夫不及老兄弟。白老怎么来的呢？从四川峨眉山来的。因为前文书咱说过，白云剑客夏侯仁惦记徒弟白云瑞，打算到三教堂看看长短，临行之时把老兄弟白老白一子请到白云观，让老兄弟替他看守庙宇，有什么事情让他帮忙，说我去个十天半月我就回来。白老呢想跟着师兄一块下山，但是白云剑客没答应，就这样哥俩分手了。白云剑客走了以后，小剑魔白老就等着，掐手指的在这算着，三天五天十天半月你怎么还没回来，他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白老心说，我师兄夏侯仁哪点都好，就有一样不好，心态慈善，也过于忠厚，容易吃亏上当，这样到了三教堂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小剑魔越想越着急，待不住了，这才背着佛光剑下了峨眉山。他这一露面才不要紧啊，才有一段叫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呕血战金灯。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人和物都已改变，什么是从前， 手中的旧相片，那是两个懵懂少年秋天的阳光闪。